各位，上次嗰度马侯爷同个个握手嗰阵，都系求其揸下，但奇怪嘅系，为咗同容老板握手嗰阵时就零舍唔同咯噃。虽然同样系客气啊，不过双手揸住容老板一只右手，更加奇怪嘅系，佢迟迟唔放手，又喺度静心听住老板讲嘢，听下听下，突然发出一阵特别嘅笑声。杨老板，你是经营生意老手，阁下实系日日打算盘，计算住得失嘅大小，咁手掌度嘅皮厚同薄，实系与众不同嘅。卢司长、军师，你哋要认真睇下贵人嘅手掌啊！ 呢阵时，龙虎山国王陆克松、军师和不周两个同时心谂：哎呀，马侯爷啊，马侯爷，今日咩风吹你嚟倚树噶？一嚟就踩住喺我哋头壳上边，不停咁糟质大家，睇吧，已经坏咗我哋好多好嘢、快活事啦，仲嫌唔够啊！不过两个嘢啊，一味谂，唔敢嬲啊，更加唔敢出声嘅陆克松和不周二家。不得已又装出高兴的样子做应声虫，更加要认真看马侯爷的面色做事，而不停地说啱啊啱啊啱啊。奇怪的事仲有啊，更加特别的又见啱先马侯爷曾经突然间眼定定地盯住容老板块面，忽然一下又消失。马侯爷的眼神变化咁快速，唔系亲眼睇见嘅人，边个会相信咁神奇啊？而家呢位俾对方握住手好耐未放嘅人，佢已经长期握到陆克松同龙虎山国好多军人信任，系军商合作大商家，假商家实质时时刻刻都想抠准机会，要快速落手杀死陆克松。假商家睇法就快胜利在望嗰阵，点知出现咗马侯爷手握手。而家心里边突然大吓一惊，个心卜卜跳。咦、哎、呀，呢、這个军代表督军好犀利，唔通认出我系东方军？唔会嘅，佢冇可能认得出。当机立断嘅人就急急再装出喺大官面前害怕个样，半耷低头笑笑讲、啊：马督军，你过奖啦！本人实在系只配做小买卖嘅生意。讲完立即就扮成怕怕咁嘅样，想急急缩返手，好似唔敢再高攀。面前嘅马侯爷早就冇咗特殊嘅神情，两眼唔再睇商人块面，笑骑骑讲： 唉，我马某历嚟都鍾意开玩笑，老板千祈唔好见怪，睇相睇掌纹我根本就唔识嘅，我只是相信各位做生意的商家实是有真本事。来来来来来，大家来重整杯盘，我代表北方军司令部问候清水湾一带所有民众。 一个时辰之后，热闹的容记酒楼因为人人都走了，茶水很快变成冰凉，一下又成了宁静之地。而家嘅马侯爷陆克松呢，已经喺另外一笪地方。呢阵时嘅马侯爷摆出督军当家人身份，对陆克松就话啦： 陆总司令，上级司令部派本人嚟到龙虎山，目的有三个：一系巩固龙虎山国；二是带领大家人马准备接收东方五军退走的阵地和很多城市。 陆克松一边听一边攞鼻光，咁讲话快的马侯爷又继续讲啦： 第三，总司令，你估都估唔到第三个目的是什嘢呢？ 可能呢个我估唔到。 我话你知，陆总司令喺你身边已经有咗好大本事嘅敌人出现， 佢哋时刻要落手杀你啊！我哋必须清楚，阁下自从离开东方军之后，立即成咗举足轻重嘅大人物。今日阁下如果有咩三长两短嗰阵，我哋北方国、北方军就会损失好大。众所周知，千军万马而得，唯独一张难求。况且好似阁下咁样有重大政治影响力嘅人物，就更加难求。亦即系话，阁下决唔可以死。 山国大王一听，喺个心里又闹啦：， 我那冚家祸害，阿叔出生入死，到处杀人，从未惊过。你马侯爷今日一见面就嚟吓我， 不过只敢谂，唔敢当面闹出个六黑虫呢，照旧攞鼻哥嚟应酬。 但系旁边左右奉承嘅河北州就好奇咁问啦：， 咁睇嚟好严重啫噃，书下官大胆，请问督军，请指出事情出于何处，以便我哋快啲喐手，将敌人挖出碎尸万段啫。 食紧烟坐住嘅马侯爷听咗，突然一跳跳起，然后企住纹丝不动，神色紧张，细细声讲重话啦：， 我话你哋知，嗰个清水湾最大老板，佢就系身边最凶恶厉害嘅敌人。今日我同佢一握手，感觉好特别，我好快就明白，原来呢个人嘅手并非嗰种专打算盘嘅手，更唔系做粗重嘢嘅手，又唔系养尊处优有钱人嘅手，而系长期终日手握短枪所形成嘅揸枪手。揸枪嘅手只要经过握手，又点瞒得过我马某人呢？ 六黑松听咗，神情有啲紧张。马老哥啊，咁点算啊？马侯爷斩钉截铁，细声讲： 尽快拉佢。 讲到拉人，六黑松又急急问啦：我佢阿马老哥啊，拉人容易啊，如果容老板问我哋有咩证据，又点算啊？ 关于好多证据，到时佢自会一一话俾我哋知。 六黑松听完啊，照旧未明白，唔放心。佢会话俾我哋知边个系敌人，总共有几多敌人？冇咁易啩？ 我最相信经过我哋严刑敲打、刺骨痛苦之下，冇人会唔供出真实情况嘅。 马督军啊，咁万一我哋搞错呢？ 唔再笑嘅马侯爷认真咁话啦： 话俾你知啦， 今日嗰个人同我握手嗰阵，佢眼中嘅神情已经准确话俾我知，佢就系敌人。本人嘅鉴别，我敢讲万无一失。 马侯爷最后呢一句，六黑松终于俾督军马侯爷压服加说服，抢场咁啊咗一声。嗱，话分两头啦，因直散人走，贾蓉老板眼见因为嚟咗马侯爷，使到所有人都提早告别扬长而去。请走主人表面好似冇事咁，实质心事又好沉重啊！佢谂， 唉，真系倒霉啦！近几日嚟东方军失败撤退，我早就知道呢两日系千载难逢最难得个好机会，系落手杀死六黑松嘅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突然嚟咗个厉害嘅马侯爷，变成人算不如天算。六黑松啊，你条狗命真系大！今日我唔止杀唔到你，反而仲暴露咗本人一半目标。清水湾系本贾老板做生意发财之地，可惜唔系久暖之乡。马督军佢一下就认出揸枪人士， 這個人確實有本事，看來不用兩三日，他們實會製造機會再試探我的。東方軍副軍長現在想來又想去，好苦悶啊。想想下，忽然有所醒悟地對自己說，幾日出走太冒險，不得不得。過了一陣，兩隻手都放在櫃台做生意的算盤上的假老闆突然一躍而起，急急挖出軍用收發報機，架好天地線，向天空飛快放出一串搶場的秘密電話，內容最後一句是前功盡廢。電報完畢，即刻就毀了報務機，他來回地度了幾步，突然將所有有價值的東西收拾上身，跟住就向外邊睇下天色，做咗幾下深呼吸，自言自語咁話：藍天明，你快啲當機立斷，半個時辰內要離開呢個危險之地。冒險從嚟就唔係智慧，只有留得青山在，先會有柴燒。仲有啊，呢度好多好嘢都冇辦法帶走啦。逃亡在即嘅人東睇睇，西睇睇。就喺呢陣時，外面就忽然聽見有伙計大聲叫啦，容老闆，容老闆，容老闆，連叫咗三次。咩事啊？哦，而家又嚟咗一班軍老爺，佢哋話有急事搵你商量喎。老闆聽咗就大嚇一驚啦，心諗凶惡嘅敵人比我行動快咁多嘅。佢急急着咗衫，過咗一陣，那個不知頭不知路的伙計又再來加大聲叫了，容老闆，容老闆，容老闆。吃驚的容老闆知道現在沒辦法躲避了，百般無奈，卒之一邊認就一邊在大屋裡走到容記酒樓大廳中間。這時又有兩個伙計，他們驚死照顧老闆不周到，急急上前就禀告同一內容了，報告老闆，幾個好客氣好有禮專講好話的軍老爺要找你啊。我话老爷喺屋里边瞓觉，咧而家嗰啲军爷喺外边门口度等紧你咧，不如而家请佢哋入屋啦，好唔好啊，老板？呢位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嘅假老板已经把心一横，恢复翻镇静，知道生死关头到，嗰啲军人入嚟酒楼，仲容易危及伙计嘅无辜生命啦。于是佢话：我出门会客，你哋边个都唔好跟住嚟啊！吓，讲完。行快几步，啱啱出到容记酒楼大门口，即时有八个军人就分两面合围过嚟。睇真啲，大头嘅原来是军师和不周。 容老板，容老板啊，我哋卢师长请你去，有事商量嘅。 话音刚落，四个军人就急急靠近埋嚟，就系大路咁嘅样。呢阵时，其中两个高大气力大嘅肥团长，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一声怪叫，两个人四只重手齐落，揸住对方用力一卷，已经制作成快速手擒拿术，要搭低容老板喺地下先，攞脚踩住，再攞绳索捆绑啊！厉害嘅擒拿术过后，地下果然噼啪一声巨响，尘土飞扬啊！但系而家搭落地嘅，并非容老板一个，而是三个人齐齐碌地。又见最快速跳起身的人是容老板，呢阵时容老板知来者不善，急忙夺路逃命啊！忽然前边又有几个军人唔知拦住去路，仲用重拳脚分三路包围，步步进攻。容老板力敌众军人几个回合之后，突然扑低，原来扑低是假，一只重力无影脚啪！打中一个军人的心口是真，哎呀！惨叫一声的军人立即就累低，同时又有一个军人头部中重拳，噔噔噔噔噔噔，猛打倒褪。在场睇得一清二楚的三国军师和不周，见一群勇猛高手都输了，一手掹出身上的短枪，砰！向天打响，大声叫：开枪！快点开枪！闻色的众恶军人如梦初醒。而家嘅军师下命令要开枪杀人，唔系捉人。开枪杀人啊，远远比用两只手捉人简单省事又省力。全部军人就急急掹出自己嘅手枪，向前砰砰砰砰开火啦！一时成咗枪声大作。 猛烈的枪弹同一个方向打出，所到之处立即开花，首先令到容记酒楼的一大边厚石灰砖墙面度打出好多大小不一的枪窿，成了碎片的砖石沙沙声跌落地。枪声过后又未见容记老板累低，到底中了几多枪，受了几重伤，冇人知道。和不周就心諗啦，扑你个街呀，我哋一齐用快枪乱射，就算你几恶都好啦，走得去边。有众多枪声壮胆之下，又有枪在手嘅三国军师和不周，而家最怕万一捉唔到人，俾敌人就叻嘅话，点样向马侯爷交差呀？一闪而过嘅念头就系开枪，所以成杀人心切，再一个箭步向前，砰砰砰砰，啾啾啾啾啾啾啾，又带住众军人向前继续开枪追杀啦。而家个个有枪在手，飞快咁冚冚声涌过去，冲到埋嗰片乱枪打烂成千疮百孔嘅上下成咗危墙嘅地方。而家有几十只凶恶嘅大小不一嘅眼，急急咁到处搜索，要寻找系咪已经中枪几多或者未中枪之人。咦，奇怪嘅系，快速乱枪之下，而家系伤未见嗰个人累低，死未见尸体。咦，就喺呢阵时，突然又有好多只杀红咗嘅眼，同时发现敌人喺佢哋前边逃走，一时就成咗异口同声咁叫啦：敌人喺嗰度，就喺嗰度，嗰度，快啲追啊！一声快追之下，众多军人就噔噔声认准目标猛追。追赶之下，三国军师和不周突然间又谂起督军马侯爷为人精细，阴森可怕，句句说话都喺度逼人，已经清楚对我哋讲，只要捉到人，一切嘅证据总共有几多，以及所有敌人而家暗藏喺咩地方，到底要乜嘢，都要全靠容老板佢一个人讲出嚟，我哋先至会知道。佢而家命令本官带住众武装军人做咁样嘅追杀。不断的乱枪扫射之下，睇嚟要杀死呢个敌人唔系咁艰难啫噃，亦即系话咁样耐，前边俾追赶嘅敌人喺众多人嘅乱枪快打之下，睇嚟好快就会拉柴。如果我捉翻佢嘅，净系得死尸一条，死尸就变成开唔到口，从此乜嘢证据都冇，仲有边个会话俾马督军知敌人暗藏喺边处呢？哦。我明啦，马督军佢真正要嘅系会开口嘅活生人口，唔系死人。佢命令我哋一班人捉人，并非叫我哋一队人去开枪杀人。众多人杀死唯一嘅敌人，就等于先杀人后灭口。我哋系帮倒忙，唔系饭桶系乜嘢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明啦，谂到咁。和不周就忽然心生一计，一边追敌人就一边大声叫啦： 各位弟兄，听住啊！捉到嘅系生嘅敌人，奖白银十个；捉到嘅系死嘅呢，奖白银半个。 佢连续唔停咁样叫，又追赶，奖白银数目死人同生人唔同价之后，众军人就个个已经听得清清楚楚啦，枪声即刻减少咗好多。又追咗一段路，忽然又听见叫啦： 诶，敌人已经兜个大屋村，跑咗上小矮山啦！开枪，快啲开枪！砰砰砰砰砰 砰！又听见一阵枪声响，三国军师和不周个心又揦埋啦，正想开口叫唔好开枪啊，要捉生噶，但又唔敢叫啊，心谂开枪啊未必一定会打中要害噶，如果人人都唔开枪，敌人走甩咗。本官罪责成立，即使敌人万一被打死，拉返去嘅死尸都个比走甩咗好啊。於是乎军师和不周而家唔叫开枪，又唔叫唔开枪，一味就叫快快快啲追啊。嗱，咁样搞咗又捉唔捉到人呢？正是乱枪杀人要最多，军师怕死急转舵。侯爷众军齐追杀，阿庄指向地下河。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